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一集上。刘备，你非娶不可。 每一条狗这一生都会有它最怀念的一块排骨， 每一只苍蝇这一生也都有它最怀念的一坨大便。 你这样子要我怎么接？ 哎，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这什么开场白嘛？哎，我们讲的是《三国演义》的故事，哎，可不是讲《三狗演义》哎。 可是三国里面很多人物常常会有狗的心情啊。 哎呦，亏你什么时候还这么关心过狗的心情？ 我讲的其实就是东吴现在的心情。 东吴现在的心情为什么又讲狗了呢？ 东吴啊，他们由大都督周瑜带着文武百官费尽心机，总算打赢了赤壁大战，打败了曹操。曹操退走之后，留下了好大一块荆州，可是荆州这一块道口的排骨竟然被诸葛亮活生生从东吴的嘴巴里面给抢走了。 哦，原来荆州就是东吴最怀念的那一块排骨啊。 对对对，为了要抢回这一块最怀念的排骨，大都督周瑜想了一个怪招。他呢要拿东吴的老板孙权的妹妹来做幌子，就说是东吴孙家要招赘刘备，想把刘备骗到东吴去相亲，利用相亲的机会就把刘备给绑架。 哦，这刘备啊虽然不想去，可是呢诸葛亮啊为了不想跟东吴撕破脸，所以他建议啊刘备一定要去东吴跟孙美眉结婚。 哎呀，刘备啊坐立不安，他问诸葛亮说，军师难道你不知道吗？我这一去就等于是肉包子打东吴他们那只狗，有去一定无回啊。 诸葛亮啊他就笑了笑说，主公安哪，我保证这件婚事一定马到成功。 哈哈，马到成功也不行啦，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有什么不行的呢？ 你看看我身体最近这么虚弱，东吴孙美眉身体那么强壮，啊，不行不行啦。 哎呀，诸葛亮啊笑了笑说，安哪安哪，我略知医理，我会开一些祖传秘方，保证主公啊到时候浑满意。 哦，军师你还有这种祖传秘方哦？ 对啊，诸葛亮啊开始他就命令着赵云，哟，就是你 啊，我就是祖传秘方啊。哎，军师你不要开玩笑，哎，他们孙美眉那么壮， 哎， 我也 赵云，啊，不用担心啊，我是命令你保护主公到东吴去成亲，就这样子而已啦， 只是保护主公哦。 嗯， 哦，还好还好，你讲话要讲明白一点，吓我一大跳。 这诸葛亮啊很神秘的从口袋啊掏出了三个锦囊交代给赵云啊，他对赵云吩咐说，这三个锦囊啊就是主公所需要的秘方。 哦， 挺好哦。 嗯， 第一个锦囊，当你船到了东吴的时候啊，一下船你就给我打开，里面啊有我的第一号指令。 是，指令 number one。 这诸葛亮啊看了看日历说，现在这个时候呢是建安十四年，换成外国人的算法，公元2009年的十月。 是是是， 这到了年底啊，如果你们还没有回来的话呢，你就给我打开第二个锦囊， 锦囊 number two， 没问题。 没错，诸葛亮啊继续又说了，第三个锦囊啊比较特别，这是用红色的包装纸包的， 红色呢表示 emergency 紧急状况， 一旦碰到生死存亡的时候，你就拆开这第三个锦囊，这是救命用的，里面有我的第三号指令。 刘备在旁边看着这三个小小的锦囊，很疑惑地问说，哎，军师，这些锦囊真的会有用吗？ 行啦，可以啦， OK 啦， no problem 啦。在这诸葛亮啊再三的保证之下，刘备呢终于在赵云以及500个兵士的保护之下，半推半就的上了船，一路啊顺流而下，往东吴的国界开去。 抵达了东吴以后，刚一下船，赵云就赶快拿肥皂洗干净手，立正打开一号锦囊，里面装的第一号指令呢就交代说，刘备带的500个士兵全部都要穿得花花绿绿的，沿着东吴的大街啊敲锣打鼓，疯狂的采购各种的结婚用品，像是喜饼啦、花生啦、蚊帐啦、脸盆啦，通通给他买下来。 等一下怪了，为什么这蚊帐脸盆不在荆州买？难道荆州的脸盆会漏水，蚊帐会跑蚊子吗？你要跑到东吴来买？ 这就是诸葛亮的计策，他故意啊要对东吴的媒体放话，搞得东吴呢举国皆知，知道说刘备啊竟然来他们东吴做女婿了。 哦，这种八卦消息啊，这杂志最有兴趣了哦。这果然啊，刘备一下船才没多久，后面啊就像苍蝇一样跟了一大群的狗仔队。 依照诸葛亮的指示，接下来刘备就要展开拜会的活动。 哦，拜会谁呢？是要拜会孙权还是周瑜呢？ 哪有那么蠢，去拜会孙权跟周瑜，马上就被抓起来当人质啊。 那怎么办呢？ 依照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刘备接下来就要去拜会乔国老。 乔国老，那就是东吴那两个超级美女嘛，大乔跟小乔的爸爸。 是，乔国老的两个女儿实在是嫁得太好了。大乔呢嫁给了孙权的哥哥孙策。小乔呢嫁给了东吴大都督周瑜。乔国老就是靠着嫁女儿竟然成为了东吴德高望重的亲情伦理代言人。 没错， 只要东吴社会啊一发生什么不伦之恋之类的社会丑闻，乔国老就会被邀请上 call in 的节目，发表他的看法，痛批这些社会乱象。 那刘备去拜会乔国老这种人干嘛？难道刘备也想来个阮二乔与东吴西吗？ 乔国老这种高龄的皇亲国戚啊，他们这种人对于什么赤壁大战啦、荆州的归属权啦这种政治问题其实搞不太清楚了，兴趣也不大，反而是对于东吴的孙家到底哪一个人还没有结婚啦，谁还不生小孩这些事情啊，乔国老还比较关心一点。 原来是个乔八卦老啊。不过东吴重要的人物这么多哦，刘备也犯不着第一个人就去拜访乔国老啊。 重点呢并不在乔国老的身上。 那是谁呢？ 重点啊就在孙权的二妈妈吴国太的身上。 吴国太啊， 乔国老没有事情的时候常常跟孙权这位二妈妈吴国太打老人麻将。什么事情只要乔国老知道了，躲在深宫内院的这个吴国太自然也马上就知道。 原来如此啊。 是，乔国老这种不当权的老人哦，长期被孙权啊、周瑜啊冷落很久了。这个时候竟然被新闻媒体的重要人物刘备列为第一个拜会的对象。哇，几十个记者冲上来抢着要访问乔国老，乔国老重温被镁光灯包围这个滋味实在是太美妙了， 太爽了。 乔国老因此对刘备啊立刻充满了好感，欣赏的要命，他赶快冲进皇宫去恭喜吴国太。乔国老就说了，恭喜恭喜，听说吴国太你的女儿要结婚了，而且是嫁给当今大汉朝的皇叔啊，这么厉害的女婿，吴国太你保命的功夫真到家呀。 这吴国太啊抓着头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啊。 都没有人告诉我啊，怎么可能呢？ 哎呦，你还在装啊，全世界都知道啦，八卦杂志的封面都登出来了，你还跟我说不知道。 哎，这位吴国泰哦，算是孙权的爸爸孙坚的二姨太哦。 嗯， 吴国泰呢并不是孙权的亲妈妈，而是孙权的二妈哦。 嗯， 想当初啊，孙权的妈妈吴大国泰快要死的时候啊，就曾经交代过孙权，一定要孙权啊把这个二妈妈当作东吴的国泰，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对待哦。结果你看现在啊，孙妹妹要出嫁，全东吴都知道了，哎，可是呢，他这个吴国泰，这个二妈妈，竟然是最后知道的人。哎呀，这根本啊，就是把这个二妈妈当成外人嘛。 对呀，不要说是二妈妈，就算菲佣也不应该这么晚才知道啊。 哦，这吴国泰啊，当然是气得全身发抖，他跑去找孙权拍桌子说：“你忘了你妈妈要死的时候，这怎么跟你交代的吗？为什么女儿要嫁了，我都不知道？你把我这个国泰当个什么？你把我国泰当个什么？” 哎呦，发这么大的脾气，孙权被吓得半死。赶快就跟吴国泰解释说，我们并没有真的要让妹妹跟刘备结婚 啊，还说没有， 我们啊是用结婚当借口把刘备骗过来，然后把他软禁起来，如果他们识相的话，就会用荆州来把刘备换回去，这样子我们两下罢休。 要不然呢？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干脆趁机把刘备给杀掉，免得留下后患。二妈，你看我这个计策好不好啊？哇， 好你个头！吴国泰听完了更火大了，他指着孙权的鼻子大骂：你家搞哦，你好厉害，做了六郡81州的主公，叫你去娶一个荆州，一条办法都没有，还拿你自己的妹妹去招摇撞骗。我问你，全世界都知道你妹妹要嫁刘备了，结果你把刘备给杀了，哎，你妹妹还没嫁人就当寡妇，将来谁敢娶这样子克夫的扫把星？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替你妹妹想过，有她的幸福谁给她负责？ 哎呀，不要说是吴国太痛骂，连旁边陪着乔国老啊，也在那边加油添醋说，对呀，你就算是不杀掉刘备，靠这种手法得到荆州，全东吴的老百姓也都会觉得很丢脸的。 哎呦，那怎么办呢？ 哎，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老是觉得只要结婚就是好事情。 嗯， 这位乔国老不愧为东吴的婚姻专家，马上就建议说，哎呀，反正人家刘备也是当世的英雄大汉的皇叔啊，不如就真的让我们孙妹妹嫁过去吧，嫁过去吧。 婚好婚妙。吴国泰啊立刻拍手就说，妙极了。 孙权被这两位老人家说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可是他实在不愿意弄假成真，只好想了一个推脱之词说，刘备都50多岁了，那妹妹年纪那么小，我看这个婚事不行啦，妹妹会不幸福的。 啊，不要再讲了 啊， 幸福不幸福要问你妹妹才知道。吴国泰啊立刻当机立断地说，就这样子，明天在我们家最重要的寺庙甘露寺把一个宴席请刘备来吃饭，我亲自老孙来面试一下，看看这个未来的女婿到底什么样子，如果合我的意立刻给他结婚，不合我的意随便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考试不及格，大不了补考哦。 嗯， 再惨也就是死当哦。 是， 不过呢，刘备这一次的面试啊，如果失败啊，他就死定了。哇，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哦。所以呢，这刘备啊，一听到说明天要在甘露寺见吴国泰，他一听甘露寺，就想到甘露寺。 所以呢，他决定全力以赴。 哦，要怎么样全力以赴呢？ 这刘备啊，贴身穿上那种很细很薄的防弹衣， 哦， 还请了造型设计师啊，给他设计的发型垫肩膀束小腹，胡须啊跟头发染得乌黑油亮，眼角还用胶水暂时拉平鱼尾纹。哇，这化完妆之后看上去啊，整个人雄姿英发，气宇非凡。 嗯， 于是啊，就在赵云的保护之下呢，刘备带领了500个人马，抬头挺胸的往甘美系迈进。 这个时候甘露寺里面却到处充满了隐隐杀气。 哎，不是要面试吗？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孙权眼看着真的好像要弄假成真，这个婚事非结不可啊，孙权就很紧张。孙权找来了暗杀小组的组长贾华。 嗯， 孙权就交代贾华说，你带着300个刀斧手埋伏到衣柜里面去，我一声令下，你们冲出来把刘备当场给我杀掉。 哎呦，这刘备啊带着赵云走进去甘露寺啊，这吴国太一看到刘备，哎呀，竟然是我一见你就笑啊，简直是爱不释手 啊。爱不释手啊，这很恶心吧。 不是啦，这吴国太呢是高兴的牵着刘备的手不肯放开。 这就怪了，刘备又没有长得很帅，而且一大把年纪嘞，吴国太怎么看得中意呢？ 哎呀，有一种人天生就有那种妈妈阿嬷的缘分嘛。 哦， 你看像我从前每次追女朋友，女朋友都追不到，哎，可是他们家的阿嬷或是妈妈一看到我啊，哎，都会很喜欢我。哎，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不讲话的时候看起来很老实。哎呀，你不要吐了，吴国太啊一看到刘备就是很喜欢他的这种忠厚老实啊，他一看啊心里想，嗯，这抠啊绝对被我的女儿欺负，我喜欢。哇，吴国太啊马上就说，哎呀，真是我的好女婿啊。这吴国太啊不但很喜欢刘备哦，爱屋及乌，他一看到刘备啊身旁这站着赵云，雄赳赳气昂昂，就问啊，这个人是谁呀？ 启禀吴国太，刘备就回答说，这个人叫做赵云。 赵云？ 嗯， 哦，吴国太啊非常高兴的就问了，难道就是那个在长坂坡把婴儿阿狗给抢救出来的那个赵云吗？ 就是那个赵云。 哎呦，老太太们啊最喜欢那种保护儿童啊保护小狗啊有爱心的好男人。哇，吴国太啊听得非常的开心，立刻赐酒给赵云喝。吴国太说，来，我最敬佩像赵云你这样子的好将军。 哎呦，这吴国太像个大姐头一样。吴国太赏赐了酒给赵云，赵云当然很有面子，可是赵云啊没有什么心情喝酒。 为什么啊？ 因为赵云身负着保护刘备的重任。 嗯， 这个时候赵云眼睛瞄一瞄两边的衣柜，发现里面刀光闪闪，挤着一大堆的刀斧手。他赶快通知刘备要提高警觉。 嗯， 刘备一听说竟然庙里面埋伏了刀斧手，马上就跪下来抱住吴国太的大腿说，娘。 哎，有没有搞错啊？这吴国太是孙权的二娘，又不是刘备的娘 啊。刚刚吴国太已经说过了，真是我的好女婿啊，所以刘备抓到这个机会当然赶快叫娘啊。 哎呦，真是不要脸哦。 嗯，刘备就抱住这个吴国太的大腿晃来晃去的说，娘啊娘，如果你要杀我，只要你吩咐一句，刘备马上在您的面前自杀，千万不要让底下的人动刀动枪，万一吓着了您小婿我，就太罪过了。 哎呦，这吴国太一听啊莫名其妙的问，没有啊，谁说要杀你来着？ 刘备呢就指一指衣柜说，娘，衣柜里面挤的全部都是刀斧手，你就不要再瞒着我了。 吴国泰啊，一听就走过去啊，把所有的柜子通通打开。哇，果然看到有几百个刀斧手挤在柜子里面，对着吴国泰很抱歉的傻笑。吴国泰啊，很生气的问孙权：“ 奈哎，奈有刀斧手？ 孙权，你听我说，这是谁出的主意？” 孙权啊，被吴国泰一问，赶快低下头来装出很无辜的样子说：“嘿嘿，妈妈你问我，我要去问谁呢？好奇怪哦，柜子里面怎么会有刀斧手？好怪， 哎呦， 好怪， 我怎么这么没有担当啊。”这吴国泰啊，一看到刀斧队的队长贾华伸手去抓住他的耳朵把他拉出来， 哎呦哎呦， 吴国泰就问了：“贾华，那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 啊？”可怜的贾华用眼睛瞄向孙权，可是孙权呢就一直在那边眨眼睛偷摇手。啊，贾华不能够把孙权给招出来，只好默默地低下头去。 哦，这吴国泰简直是气得发抖哦。他说：“好好好，你们都不说，来人啦，哟，把贾华给我推出去，给我斩了！” 还有要斩贾华呀，气得在庙里面当场就要杀人了。这个时候，刘备立刻跪下来说：“娘， 你最乖了，什么事？你说， 我是要来承欢你的膝下的。如果我们还没有结婚，就害得东吴的将军被杀的话，以后东吴的人都会讨厌我的，我就没有办法安安心心的做您的好女婿了。娘，您就饶了这个贾华吧。” 这吴国泰啊，本来还非常生气的，一听刘备这么说，立刻啊转为眉开眼笑。 哎呦，转得好硬啊！ 他转过来教训孙权说：“你看看，人家我这个女婿多宽厚，要治理国家，你要跟人家刘备多学学啊！” 哎呀，孙权真是有苦说不出。刘备没有杀成也就算了，当众竟然又被骂得臭头。路似相亲，吴国泰对于刘备非常的满意。在吴国泰的督促之下，这一场东吴全国瞩目的婚礼总算是顺利的进行了。到了新婚之夜，贵客通通离去之后呢，刘备他唱着歌，很高兴的洗好了澡，喷上了男性的香水，就准备要走进他的洞房去。 哇，这刘备啊，逃过了甘露寺的劫难了，又娶到年轻的郡主，哇，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愉快。 刘备的心情真的是很愉快。可是他才刚走进洞房，就听到铿锵铿锵的声音。 哎呦， 刘备吓得差点要躲到床底下去。 天哪，莫非刀斧手又来了？ 不是刀斧手，是这位孙妹妹的丫鬟队 啊。丫鬟队， 这时候负责管理洞房的管家婆就上来报告刘备说：“刘皇叔，你不要担心，这就是我们郡主的风格。” 什么风格啊？ 我们家郡主没有别的嗜好，平日喜欢舞刀弄剑。她身边的丫鬟队全部都要装配重兵器。他特别要在新婚之夜用这种仪式来欢迎欢迎欢迎您。等一下我们还要在洞房里面鸣放礼炮，希望你今天晚上就表现得像礼炮一样的雄壮威武。 哎呦，吓死人了。这东吴啊，有这种国家级的喜事哦，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半夜啊，当洞房传来礼炮一声一声的炮响，大家也都觉得已有荣焉。不过呢，有个人啊，就觉得很不爽，觉得仿佛这每一炮都打中他的胸口。 是谁这么不快乐？ 这人呢，不是孙妹妹的旧情人，这人正是周瑜。周瑜啊，没有想到 他的计谋现在竟然弄假成真。哎呀，吴国太真的把孙妹妹嫁给了刘备，白白的便宜了这刘备 啊！在炮声当中生米煮成熟饭怎么办呢？ 周瑜啊，才不管你煮成熟饭还是稀饭还是煮成泡面，他在意的是荆州。这周瑜啊，翻着报纸，看见每张报纸的照片里头，刘备都是一副快乐的不得了的样子啊！这周瑜气得把报纸一扔，骂了声：“好，刘备，你爱爽，我就让你给爽个够！” 哦哟，什么叫做爽个够啊？ 爽个够，就是比爽个够还要够！周瑜啊，请人呢把刘备的新居啊弄得非常的华丽哦。花园里面呢种了各种的奇花异草，还给他请来女子乐队来伴奏唱卡拉 OK。 哦呦， 并且啊给刘备很多好玩的玩具，但是刘备啊过一过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好日子。 哎，周瑜突然变这么好心啊。 这才不是好心呢，这是故意啊，要让刘备从此啊失去斗志，要让刘备堕落，像猪一样的被养在东吴。将来啊，不要说是荆州，连什么复兴汉室啊，连刘备姓刘啊，最好让他通通给忘记。 周瑜的这个招数真的奏效了。刘备从此啊果然就沉醉在甜美的温柔乡当中，根本就不想回到荆州去过苦日子去奋斗了。 哎呦， 从对抗物质诱惑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刘备真的比关羽差很多。人家关羽被曹操招待的时候，一心呢都记挂着刘备，从来就没有被十个美女或者是锦衣玉食给诱惑过。 对呀，关羽啊站在屋子外面看春秋，刘备却躲在房间里面看写真集，早把他的弟弟们给忘记了。 最可怜的呢是赵云，本来是被派来保护刘备的，现在却整天弄到帮刘备电脑点歌，还要上网去找美女的图片下载。有一天啊，吴国太叫人送年糕来给赵云，赵云一看到年糕忽然想起啊，年底到了。 对哦， 赵云就想到军师诸葛亮曾经给他三个锦囊，当中说了到了年底的时候就要拆开第二个锦囊。赵云去拿肥皂洗洗手，又立正的打开第二个锦囊一看，先是皱起了眉头，接下来恍然大悟的笑一笑。 诶，赵云在笑什么啊？ 原来诸葛亮啊已经料到了刘备到东吴招亲成功之后啊就会贪恋过好日子。诸葛亮倒还蛮好心的，扎扎实实的放了刘备两个月的假，让他过过好日子，慰劳慰劳他这几年的辛苦。到了年底呢，他才叫赵云拆开锦囊，然后他就指导赵云怎么样能够唤醒刘备，让刘备赶快回到荆州来。赵云呢果然就立刻依照锦囊的指示跑去跟刘备说，报告主公，冲冲冲，大事不妙了。 哎呀，什么事？ 曹操现在重整旗鼓，又率领了50万的大军重新来攻打我们荆州了。 50万？哎呀，这刘备啊拍着桌子站了起来哦。赵云啊以为刘备一定会说，快来，我们赶快回去对付曹操。 对， 没有想到啊，刘备啊竟然站起来说，快让我跟我的太太回去商量一下。 赵云赶快拉住刘备说，哎呦，主公你不要去跟夫人讲，你一讲夫人就跑去告诉吴国太，这样子我们就走不成了。 没想到啊，刘备一副有苦难言的表情说，哎，赵云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哦， 女人的事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刘备走到了房间里面去找孙妹妹， 那又是什么声音呢？ 这是孙妹妹正在磨她的狼牙棒的声音。刘备呢，就叫孙妹妹先不要忙着磨狼牙棒。刘备流下了眼泪，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嗯，怎么啦，小贝贝？ 刘备就对孙妹妹说：“夫人，我刘备一生飘荡在外，不能够侍奉双亲，又不能够祭祀祖宗，现在眼看就要过年，我的祖宗牌位，还有我最亲爱的弟弟们，以及我的小儿子刘阿斗都在荆州，想起别人过年都能够团圆，我的心里就很难过。 哎，麦片啊啦，孙妹妹笑着说，我刚刚都听到了啦， 啊， 是不是曹操又打过来，你急着回荆州，对不对啊？ 不中，刘备立刻就跪在地上说，夫人，既然你都晓得了，我也不用再瞒你了，你要知道我现在的心中是非常的挣扎呀。 哦，相公，怎么个挣扎呢？请说。 如果我不回荆州去，万一荆州真的被曹操给攻陷了，我从此就变成全天下人的笑柄，我再也不会有脸在江湖上混下去。可是要叫我现在就回荆州去，那我又舍不得离开夫人你呀。 哎呀，实在是太肉麻了哦。不过虽然肉麻，但是当事人这孙妹妹啊听得非常的高兴。 是， 她立刻啊把刘备扶起来，拍拍胸脯说，人家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孙妹妹既然嫁给你，我就应该夫唱妇随，你到哪里去我就跟你到哪里去。 夫人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 刘备高兴的表情只露出了一下下，可是却立刻转成皱眉头。刘备说，夫人你固然是有情有义，可是你哥哥孙权还有你妈妈吴国太师一定不会答应放我们两个走的。 哎，我既然嫁给你了，就身为刘家人，视为刘家鬼，国太也很重视三从四德的，走，我们去向他禀报，国太一定会了解的。 那你哥哥孙权那边要怎么交代呢？ 这孙妹妹啊沉思了很久，她对着刘备说，哎，我哥哥毕竟是管事的人，要他放我们走实在是太为难他了。为了不为难他，我不如我们就骗他。我们骗他说，我们到江边去祭拜你的祖先，到了长江再趁机坐船就溜走，你看如何？哎呦，想死了干嘛？ 刘备一听完啊，赶快抱住孙妹妹亲了又亲。他说 ：“Darling， 你对我这样大恩大德，我实在是终身难以回报。” 这有了冠冕堂皇的祭祖当借口啊，刘备开始行动了哦。到了春节那一天啊，刘备就把赵云找来说。赵云， 哟， 你带着你的500兵马到城外面去等我们。我先和夫人去拜见一下吴国太，我随后马上就赶来。 是， 这孙妹妹啊，一见到了吴国太，立刻呢就先跳了一段彩带舞。 哦，红彩妹妹很爱哟。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再献上一碗自己煮的莲子汤。 哦，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领啊，彩虹领。 很好，接着呢，再献上自己亲手绣的荷包。 哦，初一嘛到十五，十五的月儿圆。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这首歌要绣到荷包，要绣很久，这样就可以了。孙妹妹呢，做这些表示呢，要表示说她已经啊彻头彻尾成了一名三从四德的女人。 是哦。 表示完之后呢，孙妹妹才开口了，她说。娘，我的夫婿刘备非常的孝顺，他父母亲的坟墓都在北方。这所谓天征岁月娘征寿， 改得好， 春满乾坤爹满门。 乱讲。 啊，搞错了，不是这一首。这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夫婿刘备一个人流浪在外，特 特别感伤，所以娘，我们想到江边遥祭夫婿在北方的祖先，特别来向母亲报告。 干嘛？ 吴国太听到这里，口吐白沫。 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国太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孙妹妹变得这么温柔妖娇，平常这个妹妹是整天拿了狼牙棒满屋子追着苍蝇打，这个时候竟然变成这样子的端庄娴熟，那还安呢？ 哎呀，这是人家刘备教导有方嘛。 国太更感动的是贤婿刘备，父母亲都死那么久了，刘备还记得要去拜。 嗯， 像老娘我活得好好的，孙权连麻将都不陪我打。今天是春节，你看看，孙权就只记得在朝廷里面和文武百官喝酒，都还没有来跟我拜年。 哎呦，大吉大利哦！ 吴国太看到刘备跟孙妹妹这对夫妻是这么的孝顺，吴国太就很感慨地说：“妹妹。”虽然我无缘见到刘备的爸爸妈妈，可是慎终追远是我们应有的美德，你们赶快到江边去祭拜祖先吧。 这刘备啊，一得到吴国太的允许哦，立刻牵着孙妹妹的手哦，走出门外。 嗯， 本来还是用走的， 对， 后来越跑越快，闪出门外之后，简直是用冲的哦。他们要趁着孙权呢、啊、还在跟文武百官喝春酒的时候呢，连忙啊赶去城外跟赵云会合。 大年初一，东吴的主公孙权拉着大都督周瑜以及文武百官喝春酒、撒西巴辣、推马扎、赌钱，一直玩到了大半夜，所有的人才醉醺醺的散去。等到大年初二的早上，孙权迷迷糊糊的醒过来，却听到有人来报告说：“报告主公，我们家的郡主还有刘皇叔，他们跑到江边，说是要去祭拜祖先，结果拜着拜着，在香烟缭绕当中，郡主还有皇叔，还有赵云，还有500个士兵，全部都不见了， 不见了。 嗯， 要不是端午节，屈原投河自杀，怎么会不见呢？ 不是不见，那是逃走了。” 逃走了， 对， 这还得了？这孙权啊，气得大叫：“我自己的妹妹竟然帮着外人逃走！”哇，这刘备要是逃回荆州，那这荆州问题要拖到哪一年呢？这孙权啊，立刻下令：“陈武、潘璋，在在，你们两个人啊，立刻快马加鞭去把刘备跟孙妹妹给我追回来！” 是是，这个陈武跟潘璋啊，才一踏出门外。孙权旁边就有人提醒说：“报告主公，我们家这个郡主从小使刀弄枪，脾气坏得要命，这陈武、潘璋两个人是一向被郡主当足球踢来踢去的，怕郡主怕得要死哎。现在你叫他们两个人去追郡主跟刘备，恐怕他们会反过来要帮郡主提行李哦。” 这孙权一听啊，大叫：“哎呀，对哦，我老妹根本就是一只母老虎嘛。”孙权啊，气得啊，从身上把佩剑拿下来，他嚷着：“蒋钦、周泰，听命，再再，可不可以只要一个再整齐一点啊？心情不好，讨厌人家这么啰嗦。”“ 是是， 一个是， 好吧， 一二三 四， 不要一二三呐、啊！”哦，气死人了！这把剑拿去，看到这把剑，就好像看到我孙权本尊出现。 哦， 你们两个人捧着剑，带着1000名特种部队。去把我妹妹和刘备的人头拿过来。 是， 蒋钦啊跟周泰啊只顾着接过宝剑哦，点发兵马，这上了路啊，蒋钦才想起来问周泰说：“哎，刚刚我们主公说要我们去把他妹妹和刘备的人头拿来。” 嗯， 请问这是指郡主的头加上刘备的头，一共2颗人头呢？还是只有砍刘备的一颗头，郡主的头不要砍呢？ 周泰听到这个问题也抓一抓头说，完蛋了，我们刚刚没有问清楚耶。 蒋钧说，万一主公的意思只是要砍刘备的一颗头啊，不能取郡主的头，万一这郡主硬挡在前面给我们两个人一巴掌，天哪，那该怎么办呢？ 对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算有宝剑也没有用啊。周泰就想说，哎，那我们掉头回去再问主公问清楚一点了。 这蒋钧说，你神经病啊， 啊， 刚刚在那边试半天，主公那么生气，你还敢跑回去问？我跟你讲，你再跑回去问啊，最后一定变成你的一颗头，还有我一颗头，一个两颗头，我告诉你。 哎呀，周泰只好叹了一大口气啊。 哎，蒋钧也跟着叹了一大口气，两个人越走心情越烦恼。 孙权派出的陈武、潘璋以及蒋钦、周泰在后面拼命的追，那刘备跟孙美美还有赵云的人马就在前面拼命的跑。他们跑到了接近东吴还有荆州的边界的时候，负责防守边界的周瑜直属的部队徐盛和丁奉这两个将军发现了， 哎呦， 徐盛跟丁奉立刻率领着手下前来拦截刘备的车队。 这刘备啊，吓了一跳，他很惊慌地问赵云，哇，这前面有拦截的部队，后面又有追赶的部队，怎么办怎么办，死定了，我们死定了。 赵云一听说死定了三个字，他就想到当初出门的时候军师曾经交代给他第三个锦囊是要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才可以拆开的。赵云这时候赶快找来一块肥皂洗了手又立正，拆开了第三个锦囊妙计。 哎呦，快一点啊，到底上面写什么呢？ 诸葛亮指导刘备要把当初孙权利用孙美眉骗婚搞绑架这一整套阴谋全部和盘托出，让孙美眉了解他的哥哥有多狠。 就这样子啊， 后面啊，剧本还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呢是对于刘备表演的动作有指示。 什么动作的指示啊？ 指示刘备呢要下跪用力大哭。 哎呦，这什么剧本啊。哎，不过啊，这刘备看的剧本啊很听话，他立刻啊跑到孙美美的车架前面，用力的挤出了两行的眼泪。刘备啊对着孙美美说，夫人，你要晓得，我到这里来跟你成婚，其实完全是周瑜的诡计。 你说什么？ 周瑜用你当钓饵，把我骗到这里来，是为了拿我去交换荆州。一旦他们得到了荆州，一定会把我杀掉 了。有这种事？ 刘备，我之所以不惜万死，敢来跟你成婚，实在是因为我爱你 哦， 我思慕你的心。 赵云这个时候已经掏出手帕捂住他的嘴巴。 哎呀，关赵云什么事啦？ 赵云太呕吐，太恶心了。 刘备瞪了赵云一眼，继续地说，是妹妹，夫人，如果我活着，我会妨碍到你跟你哥哥之间兄妹的感情。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那我宁可死也不要为难你。 我不要你死。 可是如果真要我死，你就亲自杀了我吧，刘备我能够死在心爱的人的手下，滋味是甘美，我是心甘情愿的啦。 哦， 又是谁在喘气啊？ 赵云呢？赵云已经吐得大喘气，吐得稀里哗啦，快累死了。刘备这一番话虽然让赵云呕吐，可是却很准确地激发了孙美眉的母爱。孙美眉说了，我哥哥孙权既然只把我当成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根本没有把我当成是亲妹妹看待，那我又何必再把他当成是亲哥哥呢？相公，今天你要回荆州去，这件事情就包在老娘的身上。丫鬟们 哟， 把我的车架推到最前面。 是。 哎呦，真是训练有素啊。这些娘子军呢就把孙美眉的车架推到了车队的最前方。只见孙美眉不急不徐地把车的帘子给掀开来，对着拦截在前方的徐盛跟丁奉这两个将军说，两位将军，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这徐盛跟丁奉啊， 看到孙妹妹吓了一跳，连忙啊跳下马来，放下武器，毕恭毕敬的说：“啊，郡主，我们是奉了周都督的命令，特别来这里等候郡主跟刘备的啦。” 周都督，我呸！周瑜是什么东西，敢挡住我的车驾？刘备是大汉的皇叔，是我的夫君，我们夫妻来这里禀告过哥哥孙权，也禀报过妈妈吴国太，你们无缘无故的拦住我，是要抢我的钱吗？还是要对我的丫头性骚扰？ 哎呦，什么指控都跑出来了。这徐盛啊跟丁凤赶快鞠躬道歉说：“请郡主息怒，这一切都是周都督安排的啦。” 开口周都督，闭口周都督，你们只怕周瑜就不怕我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怕周都督杀你们，难道周都督就不怕我杀他？ 哎，这所有的政治角力哦，比来比去啊，根本就是在比后面的靠山嘛。 嗯， 这一摊牌的结果啊，这徐盛跟丁凤啊，想一想，这孙妹妹连自己的老板周瑜都可以杀了，要杀他们这两个 small potato 更是易如反掌哦。两个人啊立刻啊很快的低下头说：“我们只是底下人啊，请君主息怒息怒。”这两个人啊唯唯诺诺的退下去啊，就让刘备跟着孙妹妹的车驾通过了。前面啊才通过了徐盛跟丁凤刘备的车队，走了没多远，后面啊立刻又追上来了陈武跟潘璋的人马哦。 哎呀， 这刘备啊很紧张的问孙妹妹说：“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砰砰砰，孙妹妹拍着胸脯说：“没关系，夫君你先过去。丫鬟们 哟， 把我的车架推到车队的最后面。” 是。 赵云 哟， 你跟老娘殿后，看哪一个不要命的来找死。 哎，陈武啊跟潘璋啊很快的追上来哦，两个人一到啊立刻对着孙妹妹说：“我们两个人奉了孙权主公的命令，特别来请郡主以及刘备回去。”哇，这个命令啊可厉害了。 这有什么厉害？ 哎，刚刚徐盛跟丁凤啊亮出周瑜，这压不过孙妹妹。 嗯， 那现在呢可是孙权下命令哦，怎么比啊都比你这个孙妹妹大，这下子你们两个人总该回去了吧。 孙妹妹一听到这句话就把脸孔板了下来，她指着陈武跟潘璋大骂说：“都是你们这一群混蛋，离间我们兄妹的感情，害我们兄妹不和。” 哎呦，这孙妹妹很聪明哎，她先把这公事啊说成是兄妹的私事。 哼，我跟刘备是结了婚的，又不是跟人家私奔。 嗯， 再说我现在是奉了母亲吴国太的命令，回荆州去祭奠祖先。就算是哥哥本人在这里，他也要听妈妈的话行事哦。 对呀， 看你们这两位将军拿刀动枪，你们是想怎么样呢？ 嗯，陈武、潘璋，再加上刚刚拦截失败的徐盛、丁凤，四个人呐、啊，听完孙郡主的话，你看我，我看你，他们想，哎。再怎么说哦，他们都是母子兄妹。 嗯， 后面还有个吴国太撑腰。 对呀、啊， 哎，上次在甘露寺吴国太发飙的时候，这孙权一点担当都没有，责任全推给这个刀斧队的队长贾华。哎，贾华差点命都没有了。 是。 嗯，现在如果这么鲁莽的动手，万一不小心伤了郡主，这吴国太怪罪下来。啊，我们大概又要遭殃了。 对， 这几个人想一想，二话不说，全部都安静的退后去了。 这四位将军被孙妹妹暂时吓退，正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后面蒋钦跟周泰带了1000个兵马呼啸而来。蒋钦就问这四个人说：“你们怎么不把他们给抓住呢？” 哎呀，把他们给抓住谈何容易。这陈武啊就把刚刚被孙妹妹痛骂一顿的经过、啊、重新说了一遍。 蒋钦就说了：“ 孙权大老板就是怕你们被郡主修理，特别叫我们捧来这一把宝剑。主公说要我们取孙美美以及刘备的头回去。 听完以后大家都好奇的问，哎，那到底是几颗头啊？ 哎呀，没有时间讨论这个，讨论下去最后已经是我们六个人的头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徐凤、丁胜， 是 两位将军，你们飞报周都督，请周都督赶快乘快艇从水路上追赶。我们四个人呢就从陆路追赶，水路并进之下，只要看到刘备，不要再多废话，先砍了刘备的头吧。 这个时候的孙美美啊，陪着刘备一路跑哦，两个人啊跟着车队啊已经跑到了长江边了，正要停下来喘一口气啊，哇，忽然看到后面啊尘土飞扬，天哪，追兵又来了，越来越近。这刘备啊就指着长江大骂，诸葛金石，看你出的什么祖传秘方，要我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啊！现在眼看了，我真的要被送回老家盟主恩宠了啦。 刘备正骂得高兴的时候，就听到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哎呦，是电子花车送葬的一队来了吗？ 刘备抬头一看，江边来了一队船，船头上面一个人在摇扇子，这个摇扇子的人正是军师诸葛亮。 哎呦，糟糕，刚刚骂那么大声都被他听见了啦。 没关系，诸葛亮很擅长装聋作哑。诸葛亮在船头拱着手笑着说，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恭喜主公新婚快乐，赶快上船来吧。 这刘备啊，一看到诸葛亮，又看到船，立刻呢又恢复了镇定的神色哦。他摸着胡子说：“不急。”他亲自啊推着孙美美的车子说：“当然要我亲爱的爱妻，亲爱的老婆 ，Lady First。”又是谁吐了啦？ 赵云赶快捂着嘴巴说：“哦，我晕船，我晕车，没有关系。” 这大家竟然有序的上了孔明的船队。孔明呢，这一头船轻水快啊，等到这陈武、潘璋、蒋钦、周泰追到岸边的时候啊，这船呢早就开得很远了。上了船以后啊，诸葛亮正式拜见孙美美哦。孙美美的力气很大，两个人握手的时候啊，诸葛亮的手差点没有被孙美美给捏断了，痛得在那边直甩。这忽然间呢、啊，江面波涛汹涌，震得这刘备的小船啊东摇西晃。 发生什么事了 啊？刘备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周瑜啊亲自驾着航空母舰，带着主力舰、巡洋舰、驱逐舰，全部的舰通通出动来追捕刘备哦。这刘备的小船啊哪是这些正规水军的对手哦、啊、就眼看啊距离越来越接近。 刘备看到诸葛亮还是只顾在那边猛甩自己的手，很紧张，赶快就问说，诸葛大军师，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嘞？ 孔明啊还痛得不得了哦，还勉强的挤出笑容说，刚刚啊他们陆上作战，我们就来个水上作战。 可是人家现在水军都过来了。 孔明还在甩手，他说，那简单，既然水军来了，那我们就来个陆上作战。于是啊，这孔明下令船靠北岸，大家上岸了、啊、往北方跑去。 根本就是逃命嘛，逃命就直接说逃命啊，还讲那么好听，什么水上作战又改成陆上作战。 诶，那可说不定哦。 周瑜哪里管得了诸葛亮到底布置了什么东西在后面，他眼看着刘备一整队人弃船上岸，就赶快下令自己所有的水军也都靠岸继续追杀刘备。就这样子，刘备的一整队人马在前面跑， 跑， 东吴的五千名水军在后面追 追， 他们展开了马拉松大追逐。 这刘备啊，年纪毕竟是大了，跑得比较慢一点，眼看着就快要被周瑜的追兵给追上了，害得孙美美紧张的连狼牙棒都掏出来，准备要拼命了。 哎呦， 这个时候啊，忽然听到山谷之中传来一声炮响。 哎呦，发生什么事了？ 山谷里面跑出来一个大将军，带着上万的正规部队，拦住了周瑜的水军。这个大将军喊着：“诸葛军师交代关某专程在这边等候周大都督。” 哎呀呀呀呀呀！ 周瑜这边啊，通通是水军呢、啊。你不要说是没有马可以骑，这很多人呐、啊、还穿着蛙鞋，带着蛙镜上岸呢、啊。这眼看到关羽的势力啊这么庞大，这周瑜啊没有办法，只好夹着尾巴连滚带爬逃回长江北岸去坐船呢、啊。这孔明哦可是很有幽默感的哦，他派了许多人啊到江边去欢送周瑜。 哈，要怎么送啊？ 孔明啊指挥着500名军士一起大声朗诵欢送词。 什么欢送词？ 孔明喊1、2、3，大家就齐声高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哇哈哈哈哈哈哈、啊、这一说完呢、啊、大家通通笑成一团，差一点通通都爬不起来。 哈哈哈，这真是太可笑了。 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会有女生的笑声呢？ 你忘记有孙美美跟她的丫鬟队也加入嘲笑的行列啊。 原来如此啊。 这个就是诸葛亮的风格，每次都要搞这么一下。上一次草船借箭的时候，他也是指挥所有的小兵一起对着曹操大喊说： 谢丞相见， 差点没有把曹操给气个半死。 这周瑜啊一手安排了骗刘备到东吴成婚的计谋哦。现在啊不但被诸葛亮破功，还被诸葛亮嘲笑。嘲笑也就算了，还被女生嘲笑。哦，周瑜啊非常冲动哦，冲着又要上岸啊跟刘备一决死战 啊。 还好啊被这身旁的黄盖跟韩当给抓住哦。上一次呢，这周瑜啊中箭又是装死卖力演出，结果啊这孔明啊坐享其成夺走荆州。这一次啊第二次周瑜再度又被孔明给玩弄了。 哎呀， 这时候的周瑜啊新仇旧恨全部加在一起，他哪受得了这种气哦，一气之下，哇！ 大都督保重，保重啊！ 周瑜说着，全身的旧伤啊开始冒血，他的口中啊又吐了一大口血， 大都督，大都督！ 砰的一声，哎呦，周瑜啊不省人事，整个人昏倒在地上。 周瑜啊，用孙家妹妹招赘刘备，想要绑架刘备来换取荆州，这个计谋呢被诸葛亮三个锦囊就轻易的打败了。刘备跟孙权这一场荆州争夺战，在有了孙妹妹弄假成真的婚姻之后，变得更加的复杂了。生性不能服输又气量狭窄的周瑜，会这么轻易的就认输了吗？还是周瑜会想出什么新的办法来替东吴夺回荆州呢？ 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一集下。刘备，你非娶不可。 三国的故事讲到这里啊，我来考考你。 嗯， 你知道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吗？ 废话，我当然知道啊。 哦，知道，很好。那我再考考你哦。 嗯， 周瑜的爸爸什么名字？ 哦，周瑜的爸爸，你知道啊？ 嗯，周瑜的爸爸叫周忌。 哎呦，你真的知道，好厉害哦。 当然哦。那诸葛亮的爸爸又叫什么名字呢？ 啊，诸葛亮的爸爸叫什么名字你也知道啊？ 诸葛亮的爸叫诸葛和。 哎，怪了，你是专门在调查别人爸爸的名字吗？ 我没有去调查，这是周瑜自己亲口说的。 周瑜什么时候亲口说过这个话？ 哎，你这个人不读书的是不是啊？周瑜说过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己生瑜，何生亮。哎，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啊， 这寄生鱼啊，就是周忌生了周瑜，然后呢，何生亮是诸葛和生了诸葛亮。哎，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你有什么好笑的吗？ 我听你在鬼扯 啊！ 哦，寄生鱼何生亮是这个意思啊？哎，那还寄生虫花生米呢？我跟你讲， 嗯， 寄生鱼何生亮是周瑜在感叹说，老天爷既然生出了一个周瑜来，为什么偏偏又要再生出一个诸葛亮来一再的把周瑜给比下去？ 嗯， 这样子老天不是在玩弄周瑜吗？ 哎呦，哎，老天玩弄周瑜， 嗯， 啊，周瑜也不能这样就玩弄我啊。 他哪有玩弄你？ 害我以为他爸爸叫周忌，话都讲不清楚。 自己在那边乱猜。 哎，怪了哦，这周瑜什么人不好比，一定要比诸葛亮。 哎，嗯， 他为什么不干脆去跟鲁肃比一比呢？他这样就爽多了嘛。 跟鲁肃比智商哦，那不如去跟鲁旦比算了。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曲有误，周郎顾。 这什么意思啊？ 哎，只要有人演奏乐曲啊，出了什么错误的话呢？ 嗯， 那周瑜啊就会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 那，哎，这什么态度嘛？要是我啊，我一定哈哈大笑。 你这个态度比周瑜更差呀。周瑜就是一个很计较的人嘛。 嗯， 他最忍受不了别人很笨。周瑜认为自己是全天下最聪明的人。 嗯， 没有想到偏偏遇上了诸葛亮，处处都比他聪明，害得周瑜啊是又痛苦又羡慕， 嗯， 又崇拜， 啊， 又嫉妒，哦，简直快要精神分裂了。 唉，这可怜的周瑜啊，费尽苦心想出来的计策，一一啊被这诸葛亮给拆穿了。 嗯， 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嗯， 吐完胆汁再吐血哦。 哎呦， 周瑜啊回到柴商之后呢，这一边养病啊，就一边想着，我非赶快夺回荆州不可。哎呀，免得一辈子被世人耻笑。 嗯，周瑜找来了一罐墨汁，在自己脸上画了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干嘛？ 他画得像一只大熊猫一样躺在了病床之上。他接下来还含了一颗大槟榔在他的嘴巴里面。 哎呦， 然后就派人把鲁肃给叫进来。周瑜啊装出奄奄一息的样子，一看到鲁肃就紧紧握住鲁肃的手说，哎，鲁大人， 嘟嘟嘟嘟嘟， 哎，鲁大人，荆州要不是你做保借给了刘备，现在早就是我们的国土了。 对，对不起，嘟嘟，是我不好，你要保重。 啊呸！周瑜趁机呢，把嘴巴里面的槟榔汁通通都喷在了鲁肃的脸上。 鲁肃啊，伸手一摸，啊，吐血了。 是啊，我吐血了。周瑜很虚弱的说， 鲁大人，你不需要管我的身体，荆州一天不夺回来，周瑜的病我就一天好不了。鲁肃啊鲁肃，我的小命就悬在你的手中了呀。 保重啊！这鲁肃啊，流着眼泪，一边点着头说：“嗯、我知道了，嗯、我，对， 你还对呀、啊？ 对不起你， 哦，原来是对不起。 我现在马上就去进荆州，我跟刘备被讨回公道， 快去吧！” 这鲁肃说完了，狂奔而去，一边跑还一边回头，一边擦着眼泪。 鲁肃这一次啊，很有效率的就赶到了荆州去。他抵达荆州的时候呢，刘备正在跳有氧舞蹈， 这么快乐、啊。 忽然之间呢、啊，只见守卫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报告说，东吴的秘密特使鲁肃大人来了。刘备一听，当场呆住。 只见啊，鲁肃冲进来，立刻对刘备一鞠躬。他说：“刘皇叔，这荆州，您已经借得太久了。请立刻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我这个呆人啊，不是保人，已经扛不住了。”这鲁肃一说完啊，只见刘备愣在当场。 哦， 这鲁肃看到刘备啊一直不说话，他忍不住又说了：“皇叔叔。”怎么了？ 刘备啊忽然之间就这样子惊天动地的大哭起来了。 皇叔皇叔 刘备呢越哭越悲惨，吓得这个鲁肃手足无措。这时候啊，就听到打雷一样咚咚咚的脚步声响起。 干嘛库斯拉出现啊？ 帘子掀开啊，是刘备现任的夫人孙尚香孙美美来了。孙美美一进来，一看到刘备在痛哭，很不高兴的问了：“是谁把刘皇叔给弄哭了？” 这鲁肃一看呢、啊、天哪，竟然惊动的孙夫人。孙夫人就是东吴的郡主、老板孙权的妹妹。 对， 这鲁肃啊以前在东吴就很怕这个全身肌肉的肌肉妹。哇，这时候一看见孙夫人，咚的一声立刻跪下来行礼，拜见郡主。不晓得郡主最近可好？ 好你个头啊，我跟刘皇叔伉俪情深，现在你看刘皇叔哭成这个样子，我还能够好到哪里去？孙夫人呢就把刘备抱到椅子上去，拍一拍刘备的头，就问说：“小贝贝，什么事情哭得这么大声呢？” 这刘备就说了：“darling， 哎呦， 在以前没有跟你结婚，我刘备的人生是黑白的。”原以为跟你结婚之后，人生会像吃了保肝丸一样变彩色的。尤其我跟你哥哥变成了亲戚， 对呀、 我跟他借住荆州，总算比较安心了。谁知道你哥哥根本不承认我们是一家人，我结局也写了，你哥哥却派这个鲁肃来赶我。 哇，孙美美听到这里啊，只见他的两道眉毛就好像汽车的雨刷被打开一样，刷刷眉毛呢立刻就竖起来了。孙美美竖着眉毛瞪着鲁肃问说：“鲁大人，原来你是来赶我们夫妻走的吗？” 哦，这鲁肃赶快拿出刘备上次写的借据说：“启禀荆州郡主，不是我要赶刘皇叔，而是这张借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这皇叔啊攻打了西川之后，就要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的。” 孙美美一听呢，很不高兴的把借据拿来一看，然后就问鲁肃说：“这上面说的是皇叔攻打西川之后，什么时候我们皇叔已经把西川给打下来了？你说。” 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啊。 鲁肃看着刘备啊吞吞吐吐的说：“可是皇叔说要打就应该言而有信的啊。” 是谁在咳嗽啊？ 这刘备还来不及作答，就听到有人咳嗽了两声，接下来就啪一声。 发生什么事啊？ 突然有一只蚊子啊，竟然被一把很神秘的扇子打扁在墙上。 哎呦， 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一跳，抬头一看，哦，原来是人称武林第一扇蚊子杀手诸葛亮来了。 什么时候诸葛亮又变成蚊子杀手了？ 哎，他拿扇子拿了快30年了，你以为他拿假的、 啊、哦，原来都在打蚊子了。 诸葛亮出场就代替刘备回答鲁肃的问题，说想那西川乃是刘璋的领土，刘璋跟我们家刘皇叔都姓刘， 嗯， 都是大汉王室的后裔。 哎呦，又来了。 我们刘皇叔如果去攻打西川，那就是刘家的人自相残杀，会让全天下本来很信赖皇叔的人都变得失望。 嗯， 这种事情我们刘皇叔是做不出来的。难道你们东吴孙家的人会自相残杀吗？ 我们也不会啊。 对呀，鲁肃一回答完毕，孙美眉马上就接着说，对，我们东吴是最讲究家庭伦理的，妈妈吴国太一开口的话，哥哥孙权都会很听话。 嗯， 刘皇叔不去攻打姓刘的自己人，这很符合我们东吴的规矩，很正确，正确极了。 哎呦，正确你个头啊。这鲁肃听了气得快昏倒了、哦、 嗯， 可是啊又看到这肌肉妹满脸的肌肉通通紧绷，他吓得脱口而出说，可是这荆州一定要马上还啊、嗯，要是不还那、啊、周周都嘟嘟嘟就会吐血而死啊，怎么办呢？ 哎，不要提周嘟嘟三个字还好，一提起周嘟嘟啊，孙美眉的脸上肌肉都变成了横肉了。孙美眉对着鲁肃大骂说，你敢跟我提周嘟嘟，想过年的时候老娘只不过陪着刘皇叔过长江来，要拜一拜刘家的祖先，被那个周瑜追杀的老娘连尿尿的时间都没有、 哎、呦， 那个周瑜都不担心老娘憋尿会憋死，老娘管他周瑜吐血死不死、 哦、这刘备啊一看到孙美眉啊已经举起他的玉脚准备要踢人了， 嗯， 赶快啊过去抱住孙美眉的大腿， 不要挡住我，不要挡住我， 夫人，腿下留人，夫人， 你不要乱摸， 腿下留人， 不要乱摸。 哦，这个时候啊，诸葛亮看情势，很配合的拉起鲁肃啊，直接就往外跑。这鲁肃啊，灰头土脸，只好、啊、垂头丧气的回去跟周瑜报告去了。 鲁肃就这样子两手空空的回到了柴桑，准备要被周瑜骂个臭头。可是周瑜听完了鲁肃的报告之后，一反常态， 嗯， 竟然没有大发脾气，反而是皱着眉头说，嗯，鲁大人， 嗯， 他刘备姓刘， 姓刘， 那西川的刘璋也姓刘， 姓刘， 所以刘备不能打刘璋。 哦， 这也有道理啊。这样吧， 嗯， 刘备不能打西川没有关系，我周瑜不姓刘，我姓周啊，我来打西川吧。 嗯， 我替刘备把西川给打下来，然后再拱手把西川送给刘备，这样子拿西川跟他换荆州，刘备总可以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了吧。 啊，这鲁肃一听啊， 嗯， 周瑜怎么变得心这么好？ 嗯， 难道是脑袋坏了吗？啊，他摸一摸周瑜的额头， 嗯， 奇怪，也没有发烧啊。 嗯、 这鲁肃说：“周嘟嘟嘟嘟嘟嘟嘟， 西川这么远，你身体又这么差，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吗？妈， 你这到底是口鸡还是在跳针啊？ 口鸡久了就跳针，你不知道吗？ 周瑜啊，很诚恳地抓住了鲁肃的肩膀，说：“唉，想我们东吴跟刘备、孙刘联姻，也算是一家人啊。”我们总要给人家一个安顿的地方，就这样吧，鲁肃鲁大人，麻烦你再跑一趟荆州，就说我东吴会代替刘皇叔出兵去攻打西川，把西川打下来以后，送给他们新婚小夫妻俩当礼物吧。 啊，乃花行这款的代志啊，这鲁肃很奇怪的问，那刘备他们就坐着看我们的打，他一点忙都不要帮吗？ 哎，鲁大人，我们要送人家礼物，怎么可以再叫人家出手帮忙呢？你呢，就请刘皇叔赏个脸，我们军队替他去攻打西川，路上一定会经过荆州，当我们路过荆州的时候呢，就请刘皇叔务必要亲自出面慰劳我军，另外再供应我们一些粮食马匹，这样子我们东吴就已经很有面子，我周瑜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鲁肃啊，领命再度出发。鲁肃一边走一边抓着脑袋，一边嘀咕：“完了，周都督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体贴又大方？完蛋了，周都督是不是已经真的病入膏肓了？” 刘备呢，他跟孙美眉夫妻两个，听说东吴竟然愿意代为攻打西川，高兴都来不及。满口就答应了，一定会准备各种烙军的活动，来表达对于东吴军队的感激之意。刘备他答应到时候啊，一定会穿上他最隆重的礼服，到荆州城外来迎接周瑜的大军。孙美眉也开始训练他的丫鬟队，练习跳钢管秀。 哎呦， 到时候要给东吴的士兵加油打气。 哇，报喜啊，报喜啊！ 这种孙刘两家和乐的气氛，一直就是鲁肃跟刘备、孙美眉他们都衷心盼望的，现在总算是实现了。他们三个人手拉着手围起了一个圆圈，在房间里面跳了3分钟。 那诸葛亮呢，他在干嘛？ 诸葛亮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很神秘的笑一笑，不断的拿扇子在旁边替大家拍蚊子。 哎呦，倒霉了那些蚊子哦。这鲁肃啊，跟刘备约定了进度表之后呢，赶快回去回报周瑜哦。鲁肃啊，发现啊，周瑜的黑眼圈啊，竟然完全消失不见了。 废话，那黑眼圈本来就是用墨汁画的，洗把脸就没了。 哎，现在一口血都没有再吐了。 当然了，又没有在嚼槟榔，怎么会再吐血？ 哦，这周瑜啊，在柴桑搭起了阅兵台哦，精神抖擞的点起了50,000的水陆大军哦，啊哈哈，终将关 哟， 先去荆州看钢管秀，然后进攻西川。 周瑜率领着50,000的水陆大军，浩浩荡荡迈向荆州城。这一路之上，周瑜每隔3分钟就会笑一次， 嘿嘿嘿，怎么那么爽？嘿嘿嘿，怎么那么爽？嘿嘿嘿，怎么那么爽？ 干嘛？那什么声音啊？那什么声音啊？ 那个四少太高兴的时候，口水流出来要擦一下。哇，旁边的这些小兵啊，他们追随周都督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过周瑜这么喜悦。小兵们窃窃私语地说：“哎，你看， 周都督是不是精神分裂了？出兵帮人家打仗，又花钱又赔力气，他还笑得这么高兴耶。 对啊，这周瑜到底在高兴什么呢？ 周瑜是在高兴他自己伟大的计谋终于连诸葛亮都骗过了。 什么伟大的计谋啊？ 周瑜怎么可能神经到帮刘备去攻打西川，再把西川送给他？周瑜说是要去打西川，这根本就是一个幌子。 那周瑜到底想干什么呢？ 周瑜带着五万大军根本就是去打荆州的。 哦， 他打的算盘啊，就是五万大军到了荆州城外的时候，这刘备呢就会笨笨的带着孙美美啊、诸葛亮啊，全部的人都出来迎接他们，还送上酒席、粮食、马匹、武器。就趁这个时候，刘备这一群人根本是毫无防备之下，周瑜呢就大手一挥，五万的大军马上就露出狰狞的面目，嘿嘿，就攻到了荆州城里面去。这下子不但荆州能够到手，连刘备、诸葛亮全部一次解决，这是何等过瘾的事情！周瑜怎么能够不三分钟就嘿嘿嘿的笑一次呢？ 哎呦，这枉费大家都以为周瑜性情改变要当好人了啊，原来是口改不了吃屎啊！ 果然，周瑜的部队开到了夏口的时候，刘备啊就已经派了糜竺前来。这周瑜啊摆起了很大一个派头，对着糜竺说。你们烙军的仪式还有酒席都准备好了吗？ 这糜竺啊很客气的回答说，报告大都督，一切啊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我们皇叔会在荆州城的门口亲自恭恭敬敬的迎接您。 哼，这才像话。 这糜竺听完啊连忙告辞，赶快回家准备去了。 周瑜很满意的开着他的战船队伍，浩浩荡荡沿着长江一路往荆州开过去。他又开始每隔三分钟就要笑一次。 嘿嘿嘿，怎么这么爽，嘿嘿嘿，怎么这么爽，嘿嘿嘿，怎么这么爽，嘿嘿 嘿。哎呦，周瑜神经又发作了。 实在没办法呀，只要一想到等一下就能够收回荆州城，周瑜就忍不住高兴起来。到了快要靠近荆州的时候，长江的江面之上静悄悄的，周瑜的前哨部队回来报告说，报告都督，只见荆州城上插着两面白旗子，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难道是要给周瑜一个 surprise party 吗？ 周瑜心里面就想，不对呀，按照计划，刘备应该要带着荆州所有的人马出来迎接我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周瑜想，一定是糜竺那个白痴联络上面出了问题。周瑜命令把船只靠岸，他亲自上岸去了解到底是什么状况。 这周瑜啊到了荆州城的门口，不但没有看到刘备，任何其他的一个人也都没有看到，正要叫人去敲门啊，没有想到砰的一声梆子自动响了。城楼上面啊走出来一个赵云 啊， 在赵云的身后啊，天哪，都是拿着刀拿着枪的阿兵哥站着。赵云说，周都督，您从东吴大老远跑来荆州，不知有何贵干？ 有何贵干？哎呀，你们不是讲好了刘备要亲自出城来迎接我的，怎么会变成了赵云呢？周瑜就对着赵云说，我是来帮你们攻打西川的，你这么搞不清楚状况吗？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刘备呢？马上叫刘备出来见我。 这赵云啊笑着说，哎呀，我们诸葛亮军师已经告诉大家了。 什么事？ 你不是攻打西川，你根本就是为了要打我们荆州才率领大批的人马到这里来。说什么要打西川，根本就是借口，根本就是本年度最可笑的笑话 啊。这赵云在城楼之上笑得这么高兴，城下面的周瑜啊可是再也笑不出来了。他知道大事不妙了，赶快叫身边的军马准备要撤退。 这时候联络兵慌慌张张地跑来大叫着，报告都督，大事不妙，刘备带着军队来了。 哎呀， 关羽也带着军队来了，哎呀呀，还有张飞又带着军队也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别忙着，哎呀，所有的人分别从四面八方通通都来了，他们口口声声都说要抓一个人。 要抓哪一个人？ 报告都督，他们都说要抓一个叫做周郎的人。 哎呀，这个周郎是谁啊？这么出名。笨蛋，周郎就是我，我就是周郎 啊。 可恶的诸葛亮，这周瑜啊捶胸顿足，刹那之间忽然、啊、一口气换不过来，砰咚一声， 哎呦，怎么啦？ 周瑜再度昏倒，终于跌到马下去了。 周瑜啊，一共设计了三次要杀害诸葛亮， 一共三次。 第一次呢是赤壁大战还没有开打之前，这周瑜啊设计要诸葛亮带着3000士兵去抢劫曹操的粮食，他想借着曹操的手来杀害诸葛亮，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啊，周瑜要求诸葛亮在3天之内造好10万支箭哦。周瑜想用延误军情的罪名来杀害诸葛亮，这是第二次。那这第三次呢，是诸葛亮啊在祭坛上借来了东风之后啊，周瑜立刻派人要去杀害他， 这是第三次。 一共3次的毒计啊，都被诸葛亮的智慧啊一一给化解了、哦、为了这回报周瑜的恩惠啊，诸葛亮啊也狠狠地设计气了周瑜3次。 第一次气周瑜呢，是在攻打江陵的时候，这诸葛孔明表面上答应让周瑜先去攻打，结果呢，他就趁周瑜和曹军在打得你死我活、手忙脚乱的时候呢，孔明竟然就偷偷的、轻轻松松的在旁边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把这个江陵城还有荆州和襄阳通通给占领了下来，当场把周瑜气得昏倒。 这是孔明一气周瑜。 第二次啊，周瑜呢努力设计出来要叫刘备到东吴来澄清，趁这个机会绑架刘备，没有想到又被孔明的3个锦囊妙计通通给化解，搞得周瑜这边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呢被气得再度昏倒了。 哎，孔明二气周瑜。 现在呢，好不容易周瑜设计出要假借着攻打西川的名义，顺便在路上就把荆州给打下来，没有想到又被孔明给拆穿。加上这一次啊，孔明就一共狠狠地气了周瑜3次。 这3次啊，听起来很公平哦， 3对3。 可怜的周瑜啊，就这样子被他的兄弟们把他抬回船上去了、哦。过了好久，周瑜好不容易慢慢的苏醒过来啊、小兵就跑来跟他报告说：“报告都督，刘备跟诸葛亮现在啊正在山上喝酒开 party， 叫人演短剧耻笑你。”啊，这周瑜啊咬牙切齿。他心中盘算，荆州我是打不下来了，但是这50000东吴士兵已经带出来了，如果两手空空像杀鸟一样回去东吴啊，岂不被天下的人给笑死了吗？ 那要怎么办呢？ 诸葛亮啊，诸葛亮，你以为我攻不下荆州我就真的不能去攻打西川吗？啊，一不做二不休，这周瑜啊拍着桌子说：“我就去打西川给你看。”周瑜啊命令战船往长江上游继续开去。 哎呀，这个周瑜恼羞成怒，找不到台阶下那就算了嘛，现在竟然完全都不顾作战的条件，他身边只带了50000的兵马就要去攻打西川。 所以啊，这周瑜的船啊才往上游，才开到巴丘这个地方啊，孔明就请人啊送了一封电报给周瑜 啊。 他又要嘲笑周瑜吗？哎，这孔明也太不厚道了吧。 不是啦，这孔明啊怕周瑜气昏头了自找死路，所以呢写了一封电报劝他。 要怎么劝呢？ 这孔明啊在电报上就说了，周大都督您好， 哎呦， 自从上次分手之后好久不见，非常想念。 哎，电报很贵，也不要多废话。 哎呀，这样才有情谊嘛。我孔明听说你要去攻打西川，心里非常的担心。 哦， 人家说得好， 嗯， 蜀道难，难上天， 嗯， 就难上了天。 哎呀， 这就是说西川这个地方的地理形势很困难。 他说得很对，这西川益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盆地，在地势上面来讲是一个很容易防守却很难攻打的地方。 地势很困难也就算了， 嗯， 诸葛亮在电报上又说， 还有啊， 都督，更糟糕的是你的身体又是这么的困难，身体这么差，军队只有50000，恐怕非常的不利。再说曹操在赤壁之战打败之后，一天到晚想要报仇，如果他趁你不在的时候出兵攻打东吴的话，那东吴不就完蛋了吗？ 哎呦 啊，我孔明实在看不下去了，没有这么烂的军事策略。我特别偷偷的打电报告诉你，希望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知道吗？最后敬祝身心健康，学业进步，诸葛亮经商。 还要祝我身心健康，学业进步。周瑜看完这封电报之后， 干嘛？ 吐得满地都是鲜血。 哎呦，又没有吃槟榔哪来那么多鲜血？ 这次不是槟榔汁，是真的吐血 了。啊， 周瑜啊先是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气，旁边的人都以为依照往例周都督的习惯就是 拳叉叉米字号井字号都跑出来了。我知道， 是大家都以为周瑜又要破口大骂满嘴脏话，没有想到周瑜深呼吸完毕之后，竟然大大的叹了一口气。周都督说，来呀，拿纸笔来。 啊，拿纸笔？他要给诸葛亮写回信啊？ 不是的，周瑜是要写信给他的老板孙权，他要向孙权在信上推荐鲁肃来接替自己的大都督的职位。 啊，周瑜要辞职啊？ 也不是，比辞职更严重。 什么啊？比辞职更严重？ 周瑜在写遗书 啊。 周瑜写完了这一封遗书之后，把它折成了一朵白花，接着就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身边来。周瑜说，啊，想我周瑜本来是要继续报效东吴的，奈何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你们大家要好好的效忠孙权老板，帮助他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我周瑜没有办法再跟你们大伙儿一起努力。说到这里，周瑜一翻白眼，咚，倒在了床上。 在场的人啊同时都响起了哭声。哦，这一切啊都像一场感人落泪的电影结尾。电影画面慢慢的出现了英文的字幕 The End， 出现了法文的字幕 Fin。 观众已经准备都要离席了，就在这个时候 周瑜又醒过来。 干嘛变僵尸片啊？不是僵尸片，因为周瑜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交代完。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周瑜一定要讲完才可以死。 好吧，那么啰嗦，请说。 周瑜悠悠醒转之后，他就说了， 我看你能撑多久。 哦，好累哦。周瑜说，寄生瑜何生亮，我爸爸偷鸡，诸葛亮爸爸诸葛和。 你还撤啊，我都快没有呼吸了。 这个世界上竟然已经有了周瑜，为什么为什么还要生出一个诸葛亮？说完这句话，周瑜终于吞下了人生最后的一口气，死的。周瑜享年36岁。 寄生瑜何生亮。 嗯， 周瑜啊，平时大呼小叫，东指西画的哦。哎，可是他这一次啊，挥别人生，语气啊特别平静， 嗯， 态度啊特别消极。 啊，周瑜也不喜欢这么平静，这么消极啊，他实在是太绝望。他在绝望当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极限。周瑜对这个人生真的很不满意，他也曾经用尽了全力，就是要跟老天争一口气。可是终究周瑜力气用完，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个残酷的人生排行榜。 唉， 哦，再来啊，再来啊，再来。 很多人的人生啊，也常常会有所谓的余亮情节。 嗯，余亮情节就是周瑜碰上诸葛亮之后，心情就打了一个很大的结。 对啊，你像这白雪公主的后母 啊， 就很喜欢给自己找麻烦。 哦， 年纪都一大把的欧巴上了，还是坚持要当什么冠军美少女。 真的， 哎，这搞到最后啊，连魔镜都骗不下去了哦。白雪公主的后母啊，只好像周瑜一样，一心啊只想除掉任何一个比她自己还要漂亮的女人哦。 嗯， 可是所谓的余亮情节啊，必须是你这个鱼啊， 嗯， 自己硬要逼自己去跟亮比，才会有余亮情节的嘛。 诶，难道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鱼就可以转个弯，不要去跟那个亮比吗？ 对呀，其实啊，人生有很多发展的方向嘛，为什么一定要在同一个领域里面比个你死我活呢？ 哦， 你打你的仗， 嗯， 那我弹我的琴嘛。 诶， 你很聪明，但我很快乐嘛。 哦， 啊，你很美丽，我也很健康啊。 是是是， 大家啊都往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哦。 嗯， 人生啊，不一定要老是挤在同一个框框里面，一定要竞争一个高下出来嘛。 唉，现在啊，不管再多说什么，周瑜他不会再活过来的。诸葛亮把周瑜成功的气死了，诸葛亮的心里应该觉得很得意，很过瘾吧？ 不，诸葛亮一点都不觉得开心 啊。 周瑜的死讯一传来啊，诸葛亮忽然觉得非常的落寞。 哦， 从小到大，虽然一直有很多人佩服诸葛亮， 嗯， 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周瑜这样子，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表达了最高程度的羡慕跟嫉妒。 嗯， 周瑜死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人这么在意他诸葛亮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了。 唉， 诸葛亮站在长江边上，强风啊吹得他的衣服飘飘然。诸葛亮啊放眼望去，一片苍茫。他叹了一口气，唉，传来， 哦， 我要亲自前往东吴祭拜周都督。 哈，诸葛亮还有胆子去东吴祭拜他？ 诸葛亮人一到东吴，恐怕别人立刻把他剁成诸葛肉酱，拿去给周瑜当贡品哦。 哎，大家都这样子劝阻诸葛亮哦。 嗯。 可是呢，诸葛亮啊，只是摇了摇头说：“周瑜用他的死成全了我诸葛亮的生 哦， 我诸葛亮也总要尽一份我最后的心意啊。” 啊，诸葛亮就乘了一叶扁舟来到了东吴。还好东吴新上任的大都督是鲁肃，鲁肃一心呢就希望维持孙刘双方的友好关系，而且鲁肃一直都知道这诸葛亮从来没有故意要害死周瑜，是周瑜自己逼死自己的，所以鲁肃大都督呢就全力维护了诸葛亮的安全，让诸葛亮总算能够好好的对着周瑜的灵位上了香，奠了酒。 诸葛亮啊，望着周瑜的牌位啊，发了好久的呆哦。终于跪了下来，唱着说：“呜呼，公瑾！ 哎呀，可怜的周同学啊， 生死有别。 你已经挂了，可是我还活得好好的呢。 魂如幽灵， 你如果在天堂能够看见的话， 一见。”我心 你就能够了解我这颗心了。 周瑜你死了，诸葛叩明我从此天下更无知音。 唉， 说完呢、诸葛亮整个人趴在地上大哭，爬不起来 啊，爬都爬不起来了。旁边这些东吴的将军啊，本来是等在一边要逮到机会呢要好好的责骂诸葛亮几句的，没有想到现在竟然亲眼目睹诸葛亮伤心成这个样子，这些东吴的将军感到很惊讶，同时也很感动。他们终于隐约地了解到，原来周瑜和诸葛亮之间并不是只有激烈的竞争，而是有更多的相知相惜。周瑜就这样子英年早逝，东吴的老板孙权捧着周瑜的遗诏，思前想后，孙权是越想越觉得不值得。他想到跟刘备搞联盟搞了半天，东吴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为了要讨荆州，还气死了一个周瑜。 对啊， 孙权决定干脆不要再搞什么阴谋啦、阳谋啦，就跟刘备直接大家撕破脸吧。孙权决定要发兵去攻打刘备，要把荆州用正规作战的方式硬生生给抢回来。 就在孙权啊正要举行誓师大会的时候啊，这吴国太啊又拄着拐杖咚咚咚又走出来了。 哎呀，这老太太不好好在家里面打麻将，为什么国防的事情她也要出来管？ 哎呀，老太太才不管什么国防的事情 啊，她出来干嘛呢？ 这老太太啊一听说要打刘备，她就生气。这老太太一发脾气啊，这脾气很大的哦，她才不管这孙权啊，你老板不老板，她直接啊就拿着拐杖啊敲孙权的头说：“你做了六郡八十一州的大总管，你还嫌不够大啊？你一定要去打人家刘备啊？你忘了吗？你妹妹现在嫁给刘备，如果你现在要打刘备，我问你，那你妹妹的命怎么办？” 哎呦，孙权的头上被打了好几十个包出来，孙权不断地跟吴国太道歉，唯唯诺诺，是是，不要去打刘备，娘你教训得很对。 这吴国太啊拄着拐杖砰砰砰就气呼呼地走进去了，一边走还一边塞塞亮，你爸爸你哥哥会像你这么没有出息吗？为了荆州那么小的一块地方，俺妹妹的命都不要了。 哎呦，这吴国太真是够厉害的。孙权啊一想到不能够去打刘备，哎呀，他活生生一口气真的是咽不下去。孙权走来走去，这时候东吴保守派的首领张昭就跑过来替孙权出了一个点子。张昭说， 既然吴国太担心的是我们郡主落在了刘备的手中，那就想一个办法把我们郡主给骗回来，不就结了吗？ 哎呦，你说的倒是容易哦，问题是怎么把这个郡主孙夫人给骗回来呢？ 哎呀，我们就写一封信，就跟郡主说，说这个吴国太啊生重病，发神经，一定要孙夫人赶快抱着外孙刘阿斗赶快赶回东吴来见一见外祖母的最后一面，外祖母呢才不会有遗憾。我们郡主啊那么孝顺吴国太，不管什么事情啊他都会立刻就抱着刘阿斗冲回来，这样子我们东吴不是不费一兵一卒，到时候还可以捞到一个刘阿斗，把刘阿斗拿去跟刘备换荆州啊。 嗯，这孙权啊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哦。 对啊， 他立刻派出了周善哦，让这个人呢带了500个人假扮成商人，带着密函坐着船啊偷偷的跑到了荆州去哦。周善啊一见到了孙夫人哦，就立刻呈上密函，流着眼泪对孙夫人说，你妈妈也就是吴国太病重了，医院都发红单通知了，他希望能够赶快见你一面，不快一点的话恐怕就不行了，请夫人务必赶快带着阿斗回去见吴国太吧。 啊，孙妹妹一听说是吴国太病危，变得是六神无主，一心就急着要立刻飞回东吴去。孙夫人很慌张地说，那我得去跟刘备报告一下。 给先生报告这很合理， 问题是刘备这个时候啊刚好出差到外地去了。 哎，那怎么办啊？ 刘备曾经交代过说，他不在的时候一切就由诸葛军师做主，所以孙夫人呢应该要向诸葛亮去报告。 哎呦，跟诸葛亮报告？这周善说啊，吴国太的病情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你去禀报诸葛亮啊，万一诸葛亮回答你说一切等刘备回来再决定，哎呦，吴国太你的妈妈可能拖不了那么久啊。 可是孙夫人就说了，可是如果我不跟他们道别的话，恐怕会被荆州的士兵阻挡，我在东吴的时候是郡主，没有人敢得罪我，可以发发小脾气，在荆州我可是人家刘家的媳妇，我搞不定的。 周善说，这我当然知道啊郡主，所以啊我早已经偷偷的准备好了船只，只要你一上船我们立刻可以顺水而下，神不知鬼不觉就回到东吴去了啊。 太好了，孙夫人心里面想，反正我只是回去看看妈，又不是做坏事。她就一把抱起了刘阿斗，他的手劲很重，刘阿斗差点昏倒。接下来呢，孙夫人随行就带了30多个丫鬟，随着周善上了马，就出了荆州城，来到了江边，准备要上船。正要开船的时候，却听到岸上有人大喊着，稍等一下，请等我为孙夫人饯行。 哎呦，还有饯行啊，这是谁呀？ 大家回过头去一看，妈呀，原来是赵云来了。 赵云啊好死不死啊，这个时候正在江边巡逻，有人跑过来向他报告说，孙夫人啊带了阿斗准备坐船回东吴去哦。 哎呦， 这赵云一听啊，哇还得了，吓了一跳，连忙啊带着4、5个随从骑着马就跑来了。 什么马啊这个声音。在船上面的周善一看到赵云赶过来，立刻叫士兵们马上就开船，其他的士兵呢就通通都拿出武器来，叫他们在船上面摆出一个阻挡的阵势。周善啊就指着赵云说，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挡我家夫人 啊？你家夫人？ 对， 赵云吓了一跳， 怎么会变成你们家夫人呢？嗯，明明是我们家刘备老板的老婆。啊，由于这船呢，是顺游而下哦，他们的船跑得很快。 嗯， 这赵云呢，非常的着急，他赶快骑着马，沿着长江的江岸呢，一直追，一直追。他喊着：“我没有要阻挡夫人的意思，我只有一句话，一定要禀告夫人。” 你一定要禀告夫人什么话？我爱你吗？哼，周善就狠狠地哼了一声，根本就不理赵云，反而叫手下的人赶快把船加速前进。 哦，这船越跑越快哦，这赵云可着急了。他沿着长江的江岸追了十多里路哦，忽然看见岸边有一条渔船停在那里。 嗯， 赵云立刻下马跳上了渔船了，他叫渔夫拼命地往孙夫人坐的大船划过去。 周善在船上一看到赵云的小渔船慢慢的靠近了，周善赶快下令叫手下人纷纷的射箭。可是想赵云是何等的人物，他立刻把枪给掏出来，叮叮咚咚把这些箭通通都拨到旁边去。 哎呦，这么厉害啊。 嗯，赵云的渔船越靠越近，周善就叫士兵啊用长枪去捅他。赵云在这边左闪右闪，找到一个空档，就抓住了其中的一根长枪，打蛇随棍上。赵云竟然像一只长臂猿一样，顺着这个长枪就爬到了周善的船上去了。 哎呦， 嗯， 赵云啊一跳上船啊，果然看见孙夫人抱着阿斗啊坐在船上。 嗯， 这孙夫人啊一看到赵云动刀动枪的，他就说了： 你为什么这么没有礼貌？哦，怎么莽莽撞撞就给我跑上来了？ 赵云把他手上的枪往地上一撑，他就说了：请问主母，你是要到哪个地方去？为什么没有事先报告军师，从总指挥部发通知来通知大家呢？ 孙夫人说：医院已经给我妈妈发病危通知了， 哦， 我要赶回去看我妈妈，难道这样也要向你赵云报告吗？ 赵云就说：你妈， 哎，讲脏话， 不是你妈妈病危， 哦， 你要去探病，为什么要带着我们的小主人阿斗呢？ 你不知道，我又没有请费用，这个阿斗是我的小儿子嘛， 哦， 待在家里没有人看。再说吴国太想看看这个外孙最后一面，这也是人之常情。 嗯， 我一起带阿斗回去有什么不对？不对吗？ 赵云把手上的银枪一抖，他就说了：报告主母，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主人刘备就只有这么一个亲生骨肉而已吗？更何况这个刘阿斗还是当年在长坂坡的时候，由我赵子龙千辛万苦把他从曹操的百万军队手中给抢救出来的。现在你要把刘阿斗带走，你叫我是如何跟主公交代呢？ 这孙夫人啊被赵云讲得有点恼羞成怒哦。 嗯， 她生气地说：你不过是我们家下面的一名小小小的小将军而已。 哎呦， 你凭什么管起我们的家务事来的呢？ 我不敢管夫人的家务事，可是刘阿斗他是国家大事，夫人你要滚就滚，可是请务必把刘阿斗给留下来。 孙夫人说：来人啊，这赵云要反了，给我上。 是， 孙夫人一说完啊，立刻有一群丫鬟的娘子军上来了啊，对着赵云又是捏大腿， 哎呦， 又是抓头发， 哎， 搞得赵云很烦哦，不能碰他们 哦，怕他们告赵云性骚扰， 也不能揍他们， 怕他们告赵云伤害罪。 哎，这赵云啊只好把这个丫鬟啊通通给推倒在地上，一个箭步上去把孙夫人怀里的阿斗给抢了过来。 哎呦， 赵云啊抱着阿斗一步一步后退，最后啊一个人啊站在船头退无可退了。 啊，今天刘阿斗实在是很倒霉，刚刚莫名其妙被孙夫人抱起来，就已经箍得他全身酸痛，现在又落入赵云手中，简直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赵云一个人抱着7岁的阿斗站在这船头之上，情况变得很尴尬。 赵云想要就此跳上岸边，可是船离江岸实在是太遥远。赵云又想把阿斗装进铠甲里面去游泳，可是现在阿斗已经变很大块，塞不进去，而且也怕把阿斗给淹死。偏偏船上这一群娘子军又爬起来，在那边对赵云捏来捏去。 对呀，这些娘子军啊，都是孙夫人的贴身丫鬟，哎，再怎么说也不能把他们干掉啊。 赵云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只好一手抱着阿斗，另外空出一只手来陪着孙夫人这些丫鬟们抠来抠去了。 这东吴的使者啊，周善啊，忙着跑到船尾去掌舵。他笑着说：“赵云，你就跟这些漂亮的妹妹慢慢抠没关系，我只要船啊过了荆州的边界，进入东吴的管辖区，你就完蛋了。到时候啊，不但孙夫人跟阿斗被我给抢回来了，还附赠赵云一名啊，我们孙权孙老板一定乐死了。” 哎呦，赵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这么多妹妹包围过，照理说心情应该很好的，可是赵云这时候啊，发现情势实在是太危急了，眼看着荆州跟东吴的国界马上就要到了，这时候赵云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过不了多久，前方竟然出现了十多只的战舰，在江面之上一字排开。赵云心里面想说：惨了，这一定是东吴派来接应的船队，我这一次可死定了。没有想到，赵云抬头一看，发现这十多只战舰上面出现的竟然是张飞。 哎呦，张飞啊！ 张飞就站在船头之上，大喊着：“嫂嫂，请你把侄儿阿斗留下来，你再走。” 这张飞啊，本来是要跟赵云的巡防换班的，他一听到士兵报告说孙夫人抱着阿斗跑了，赵云也追了上去啊。张飞立刻领了水军从另一头追了过来， 动作好快。 这张飞啊，一跳上船，东吴的使者周善啊，立刻提着刀冲了上来，跟张飞对峙哦。 他找死嘛！ 两个人呐、都还没说上话，这个周善呢、就被张飞一剑把头给砍了下来哦。张飞啊，捡起了周善的人头，把人头砰的一声丢在孙夫人面前。 孙夫人吓一大跳，说：“叔叔，你怎么这么大胆？” 张飞说：“嫂嫂，你不与安哥哥的国家为重，偷偷摸摸的抱了孩子就要回东吴去，嫂嫂，您这才叫大胆！” 哎呦，叔叔，你这不是嘴里含了汤圆在讲话吧？ 我满口啊！ 孙夫人就回答张飞说：“我妈妈病重，非常的危急，如果要等到回报你哥哥的话，搞不好我妈妈就已经过世了。张飞，你要是敢再不放我回去的话，我就要…… 你就怎么样？ 我就要跳江，死在这里给你看，看你怎么跟你哥哥交代。” 哎呦，这张飞啊，就跟赵云商量说：“哎，我们如果把夫人给逼死，万一大哥啊怪罪下来，我们两个人实在很难交代。” 对啊， 反正我们手上已经有了阿斗。这孙夫人是东吴人，她要回东吴去就放她走吧。 哎，赵云也点点头说：“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张飞啊，就对着孙夫人说：“韩哥哥，算来也没有对不起你。 哼， 我是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打算。 让你管。 如果你还念着韩哥哥刘备对你的夫妻情谊，你就记得早点回来吧。” 少啰嗦。 说完了，这张飞抱着阿斗啊，跟赵云跳上快艇，回到荆州自己的船队上去哦。这张飞啊，登上战舰，大手一挥啊，就放过了孙夫人他们的五条船。 孙夫人回到东吴去之后，发现吴国泰根本就好好的，没有生病嘛。可是呢，他们东吴跟刘备这边双方已经是开战在即，孙妹妹啊竟然就回不到刘备身边去了。这一桩政治婚姻说起来是因为政治而开始，现在也因为政治而结束。虽然说这一次的任务并没有把刘阿斗绑架回来当人质， 可是从此孙权也不需要再忌讳攻打刘备的时候吴国太再跑出来用拐杖敲他的头了。孙权呢拍着桌子很神气地宣布说，郡主已经被我接回来了，我跟刘备从此断绝亲戚关系，我们两家的仇恨没完没了。 哎，这本来啊只是曹操跟孙权刘备有仇啊，一场赤壁之战打下来，大家打也打过了，联合也联合过了， 对呀， 搞到了最后啊，每个人跟每个人都有许多的恩怨情仇，啊，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利害冲突，情势啊变得是无比的复杂哦。 周瑜过世的这一年是西元210年，这一年赤壁大战的硝烟也总算是慢慢的尘埃落定。经过赤壁之后，刘备、孙权还有曹操三国鼎立的形势逐渐成型。在这个情况之下，任何一股势力跟另外一股势力的联盟或者是战争都会巧妙的牵动到整个的权力消长。不管你爱也好，恨也好，真心也罢，虚伪也罢，尔虞我诈不断的联合与分化，变成了这一场天下争夺战最重要的规则。面对全新的形势，野心勃勃的曹操、孙权和刘备会如何进一步的开拓他们的疆土呢？他们又会各自使出什么不一样的布局呢？